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新歌抢先听。 哎，让我做你的太阳，天黑表示会天亮。哎，让我做你的太阳，希望你得到希望，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样，难过习惯不张扬。当你受了一点伤，至少有我凝望。从今以后，自己失望。当你觉得太悲伤，让我陪你疗伤。从今以后，你的心中藏什么，你不用开口，其实我都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全新一周的节目，首先从这样一首新歌开始。新歌抢先听，这是新加坡的音乐女生文慧茹的这首新歌《做你的太阳》。层层递进的音乐情绪，就像是太阳冲破了地平线，在眼前闪耀。那接下来我们听完这首抢先听，要关注到的是2014年11月15号发表蔡依林的专辑《Play》，这可以说是中文流行歌坛最桀骜不驯的专辑名字了，同时也深入探讨了诸如像女性自信、解放天性等话题。那著名词人李格弟写了标题曲《Play》，我配。 林俊杰为他写了电三人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陈绮贞根据法国作家西蒙纳德波伏娃代表为题的这首《第二性》。

机会是那条相反的路。 这是由李格弟作词，吴青峰与魏如萱共同演唱的《被雨伤透》。作为中文流行歌坛最优秀的作词人之一，李格弟写了很多经典歌曲，而他的表达也让音乐的画面更加富有诗意。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2015年《还爱》专辑当中张信哲这首《柔软》。 渐渐变得很冷，这才发现夏天走得一点不剩。月光变得薄薄的，你的双手交叠，只能拥抱你自己了。我们慢慢整个星空没有一点声音，回忆变得很干净，就像诗人说的，沙滩留不住任何脚印。虽然生命很难，我的心仍然柔软，虽然你不再爱我，仍然爱我自己。时间的味道，苦涩又美好，苦涩美好，美好到啊，令我你伤心的我觉得羞愧，无以为报。 任何脚印。 间的味道，苦涩又美好，苦涩美好，美好到啊，令我令伤心的我觉得羞愧，无以为报。虽然生命很难，我的心仍然柔软，虽然你不再爱我，我仍然爱我自己，也不忍心去伤害爱过的你，但是那痛啊那痛啊无以匹配。到底每天有多少人死于心碎，每天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心碎。 这首来自于张信哲2015年《海海》专辑当中，这首《柔软》就是由李格弟来作词，吴青峰作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是李格弟的词作，十年前他写给田馥甄的这首，收录在田馥甄《My Love》专辑当中。我们就来听这首《影子的影子》。 你曾经是我的影子。抱着自己的影子。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S.H.E 的《爱上你》，还有 Twins 这首《小小女人》。当年和 S.H.E 打擂台的 Twins， 今年迎来了出道的整整20年。那这首《小小女人》也便是他们在5月份推出的一首20周年纪念单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两个人名组成，李荣浩这首《张嘉明和婉君》，这样的歌名真的会让大家很有好奇心，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呢？貌似非常琼瑶剧的感觉，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物设定。我们就来听这首《张嘉明和婉君》，来自于李荣浩。 头发吹干 是你一样不知要怎样，这 的墙，为何永远还是少年啊？窗外淡水的海边，两个真的爱情。安定到来，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爱情电影一波三折，现在才告白。哦，离开淡水的海边，两个人的爱情，一个人留名，一个人难平。耶耶，我爱你有没有时间？你爱我有没有长大同一句话，除了一样吗？你爱我有没有听话？我爱你有没有脆弱？等你回答，你的语言我都一话。 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首歌最早是收录在1999年五月天的首专当中，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闽南语歌。而在2017年，作为电影《春娇救志明》的主题曲，他们推出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春娇本人了。系列电影的女主扮演者杨千嬅，2004年专辑的标题主打这首《电光幻影》。 色兴奋烈火，如肥皂在肌肤上偶遇而破，如时间战胜了的一声苦情歌，本我都无我，天涯明灭忽已无痛楚。我或忘我，如微雨放低水花，花向上我的因果，梦想颠倒。一切在我得所以失，执于对变错。人 常存在只想为了求证，曾留下追忆里的情景，但万分好比电光的幻影，入静了心境挂念难道靠眼睛，如遗憾都只为了求证，最看不开的竟然是感情，感情爱是无常，雪落无声，惜不过惜，却爱了空性。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 让我再一次去爱。

本周新歌一号，这是文慧茹这首《做你的太阳》。整首歌曲从前段的沉静到后段的爆发，就像是亲眼目睹了太阳冉冉升起的过程，让阳光照亮黑暗，给冰冷的心以大大的温暖。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二号是刚刚开播的电视剧《狐珠夫人》的情感主题曲，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这首歌曲是由段思思和谭旋词曲搭配创作的，歌曲优美而感伤。我们听到的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 Thank you.

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没成为例外，也不算太。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 骤雨后，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想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上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苟延大漠和琥珀月色，只得赴汤蹈火，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一抹，向你坠落。 雪亮的山河，便是上次寂寞，只 火，万种离合，时间再无聊，双相爱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 这是本周的新歌五号，何洁在月初发表的一首全新个人单曲《万家灯火》。当寒夜独行，高楼林立当中的万家灯火就像是指引回家人的一盏盏灯塔。何洁的这首歌也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平凡而伟大的港湾，那就是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本周的新歌六号是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在惊涛骇浪里》，这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第三集《远路》的主题曲。 从陆地到海洋，越过的距离，从过去到未来，见过的风雨，生命在四季后又重回大地，从穷至上变幻莫测的天气。可是我向往云和月的天际，像飞鸟翅膀应该在风里，专心在惊涛骇浪里，才诞生勇气，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总有人在百年中留下痕迹，像九龙壁刻下的奔腾不息，像是天马昂首傲视的无忌，留下永恒的故事等待延续。骄傲的向往云和月的天际，这飞鸟翅膀应该在风里，专心在惊涛骇浪里，才诞生勇气，落在故事最后一页的结局，也比不过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别当起伏太装得下，精彩剧情留下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传奇，一个传奇。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可以的解，命中也不可以的解，生 沙丘裸露着脊梁，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你躺下的地方道道沟壑，多情的客套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褶皱的皮囊扎进着鲜鲜的裂土，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哥德玛耶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理想的少年哥德玛耶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我怕我是你翻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哥德玛耶，羞涩的残叶缠着你枯萎的转发的姐姐，门口饮一口香酒，借一杯烈酒，不要让醉倒在异乡的汉子频频的回头，人头的人再不敢相望，哪怕只一眼，已是泪眼神

界教会我太多，没有表情的附和不如装沉默，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就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人云亦云的真理。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就像几个字刺穿我心底。听，我不想再听像人云亦云的真理。情愿让生活偷偷说着谎，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愿让生活偷偷的对我说着谎，不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呼，假如生活还说着谎，那些经过 去年在中国好声音被称作是空灵女声，最终获得第六名的傅星瑶在上个月底推出了个人的全新单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假如生活说着谎，也是本周新歌八号推荐。那接下来呢，本周的新歌九号是来自于刘奕云 Amber Liu 翻唱张杰的这首风。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张杰2006年再爱我一回专辑当中，由刘星作词作曲。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的跌宕起伏的苦情路线，也是让歌曲成为很多人的私有歌单当中的歌。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刘奕云所演唱的这首《风》。 看不清的脚印是雪地的痕迹，说不完的话题在那年的冬季，一股冷风正吹起，吹得人心恍惚不定。你也是随着风而去，有过多少伤心也装作不在意，风吹过眼睛又勾起了回忆。你说天空很美丽，而我什么都看不清。 只剩是为了祝福你，一直走，千万不要回头，别管我多心痛，去走你的天空。风吹的梦把我眼睛刺痛，让泪不停流动，这感觉真的难懂，总是躲在这个角落，怎么能解脱，给了这么痛的结果，到底为什么？想不起我流泪的表情，经不起风吹过的身影，就知道我不会把你忘记，你相信最后会有奇迹，天空，风吹的梦把我眼睛刺痛，让泪不停流动，这感觉真的难懂，总是躲在这个角落，怎么能解脱，给了这么痛的结果，到底为什么？想不起我流泪的表情，听不清风吹过的声音，只知道我不装作不在意，被风吹过眼睛，也勾起了回忆。你说天空很美丽，而我什么都看不清，只剩虚伪的祝福你。 I want 我那我给我不安天那怎么办Now I ever do a bullet 又开始散发出点 Hey 前不久 ED 机夺冠让很多人信守承诺实现自己立下的 flag 有歌手就是曾经说如果夺冠就要为他们写歌那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由孟子坤所带来的这一首 E-Force 有着歌手和电竞爱好者双重身份的孟子坤也唱出了不破不立的骑士精神这首歌曲也是本周新歌十号推荐在听完了十首推荐新歌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本周中歌榜的冠军曲空降冠军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你不必痴醉、哦、你可知谁甘心